今天在楼下的垃圾堆旁边看到一只，好可怕，好可怕，看到了一只。 你这什么呀？ 一只全世界最可怕的，让我每一次看到就会心脏停止跳动，哎，不能呼吸的。 什么？ 蟑螂？ 好吧，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 你不觉得蟑螂很可怕吗？ 是是是，我害怕那个东西。 哪个东西？ 浑身长满了黑黑的灰灰的毛。 黑黑的灰灰的毛？ 它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 是楼下李奶奶的猫咪吗？ 不是，有尖尖的牙齿。 尖尖的牙齿？哦，是猫咪的牙齿变尖了以后的猫咪吗？ 不是，是张奶奶孙子手里玩的那个毛绒玩具大灰狼。 你怕一只毛绒玩具？ 但是它是大灰狼啊，我每次经过张奶奶的窗户的时候，我就 泰尔多，就算它是大灰狼，但它只是一个假的不会动的毛绒玩具，有什么可怕的？ 你说假的就不害怕了吧？ 假的有什么可怕的呀？ 哪天晚上停电，我站在你后面，害怕吗？害怕吗？ 你吓唬我？ 对， 这有什么可怕的呀？我觉得还是蟑螂比较可怕。 毛绒玩具， 蟑螂。 毛绒玩具， 蟑螂。 毛绒玩具， 蟑螂。 毛绒玩具， 蟑螂。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王海恒，是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关爱分校的小朋友。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卡尔不怕黑的故事。卡尔是一头小象，他和好朋友一起在花园里露营。天越来越黑了，卡尔心里也越来越害怕。最后，他是不是战胜了自己的怯懦了呢？快来和我一起听这个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丹麦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伊达耶森和汉娜巴特林，是由杨玲玲和彭毅伯伯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下面的故事。听听塔尔多，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小象卡尔系列，卡尔不怕黑。 小象卡尔和他的好朋友小象范尼要在花园里露营。卡尔觉得自己很喜欢露营，他们把风筝拴在树上，然后又在树下支起了一个帐篷。他们在帐篷里放了很多东西，还包括一只手电筒。爸爸妈妈、艾伯特、麦克斯还有小象宝宝都过来对他们说晚安。 哎，你什么时候想回家都可以啊。卡尔，我们今天晚上不锁门。 哦，卡尔他们的帐篷就在小象卡尔家的花园里。不过卡尔想露营，不想回家。他对爸爸妈妈他们说： 好，我们不会回家的。 啊，卡尔还有范尼他们在帐篷里已经准备好了所有可以过夜的东西。爸爸妈妈他们回到房子里去了，卡尔和范尼就待在帐篷里。天越来越黑了，帐篷里面真美好。他们打开了手电筒，一个影子出现在了帐篷上。范尼问： 这是什么？ 哦，是大猩猩。 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小老鼠吗？ 卡尔突然说： 范尼，你听了刚才砰的一声是什么声音？ 肯定是只大猩猩正往我们的帐篷上扔香蕉呢，我们要出去看看吗？ 不不不，我想我们待在这里不要动。 那我们接着玩影子的游戏吧。 我不想玩了。你听， 那声音又来了。 哦，我想也许是一只刺猬，花园里有很多刺猬，它们可能是在帐篷边上拱来拱去的。走吧走吧走吧，卡尔，我们出去看一看。 不不不，我想待在这里。啊，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啊， 那个声音又响了一次。这一次范尼说， 别害怕，肯定是一只小老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不害怕。 范尼用手电筒照了照卡尔的脸，他看起来很紧张。 那我们要不要到帐篷外面去看一看呢？ 不。 再也没有声音了，到处都变得很安静。卡尔和范尼钻进了睡袋里，很快范尼就睡着了。 可是卡尔怎么也睡不着， 他心里一直在想着， 那一只找不到回家路的老鼠，他自己的妈妈就在山坡上那座房子的楼上，可回家的路一样很长啊。现在天已经很黑很黑了，小老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要是碰到危险，那怎么办呢？ 卡尔想到这儿，突然大声地叫了起来。 嘿，范尼，范尼，快醒醒，醒醒！外面有一只危险的大野兽，我们必须出去帮帮那只小老鼠。 好吧。 范尼终于还是被小象卡尔给吵醒了。他们穿好了衣服，从帐篷里爬了出来。哎呀，外面可真黑呀，夜晚就像是一座黑漆漆的大房子，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啊，范尼，没错，你听，那个声音又来了。 啊，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这个时候范尼突然指着上面对卡尔说， 快看卡尔，就是他发出的声音嘛，砰砰砰砰砰。 原来呀，是他们挂在树上的风筝，风筝被风一吹就撞在了树上，发出了刚才的声音。 哦，范尼，你再往上面看看。 什么？ 一颗流星。哇哦，又一颗，快看呐。 天上一颗又一颗的流星飞快地划过天空，掉到远处去了。这时候卡尔对范尼说， 范尼，你能闻到夜晚的味道吗？我不想回到帐篷里了，你呢？ 我能闻到，真棒，我也不想回去了。 范尼和卡尔就这样躺在外面的草地上，看着天空里的星星。就在这个时候，大象爸爸和大象妈妈正在房子里，他们躺在卧室的床上，正在谈论着卡尔和范尼。爸爸有点担心。 哦，希望他们别太害怕，我们要不要下楼去看看他们呢？ 妈妈说，我想不用，我觉得他们很快就会自己上楼来的。 好吧。 不过这个时候，就在院子里面，卡尔和范尼又看到了好大好亮的月亮和满天闪闪发光的星星，他们正开心呢，不想回到房子里。第二天早晨，艾伯特先醒了，他走进卡尔的房间，他拿了一个香蕉，他还以为卡尔和范尼在半夜就会太害怕了回到房间里，可是他发现卡尔的床是空空的。于是艾伯特决定到外面帐篷里面逗逗他们。艾伯特穿上衣服，用鼻子拿着根香蕉， 然后踮着脚尖轻轻地轻轻地走出大门，穿过草地，来到帐篷旁边，他大叫了一声 嗨， 然后他把香蕉使劲朝帐篷扔过去。帐篷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哦吼，别害怕，是我。 还是没有人回答。艾伯特掀开帐篷，发现里面是空的。 爸爸妈妈， 艾伯特一边喊着一边冲进房子去。 爸爸妈妈，哈尔和范尼不见了，也许有人把他们给抓走了。 哦，这一下爸爸和妈妈都着急了。爸爸妈妈、艾伯特、麦克斯，就连小象宝宝也出来了。他们一起在花园里到处找卡尔和范尼。他们去了树屋那儿，又到了长凳子那儿，还去了桥上和湖边。可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卡尔和范尼。最后，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底下。妈妈说： 哎，快看，他们在这儿呢，他们在睡袋里，就睡在树底下。哦，我看他们睡得挺香呢。 是妈妈爸爸 听到说话的声音，卡尔和范尼都醒了，他们睁开了眼睛。大象爸爸问， 你们想不想跟我们回家了？ 现在卡尔和范尼都想回家了，但是他们却同时摇了摇头。啊，在草地上的感觉真棒啊。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可我这个时候 啊 着了火怎么办？ 你是说我在炒菜的时候着火吗？ 是的。 哗噗，瞧旁边的锅盖看到了吗？灭啦！ 真棒！那如果我们在太阳底下看到有一个垃圾桶在冒烟怎么办？ 那就赶紧把垃圾桶的盖子当然如果它是塑料的话可不行 哦， 那就赶紧打119，让消防员叔叔来救火。 如果我们发现有火情，一定要往外跑。但是楼道里着火了怎么办？ 楼道里着火了，千万不要坐电梯。 要 赶紧把门关上。 对， 走楼梯， 走楼梯。 啊， 还要拿湿毛巾， 要拿湿毛巾拧干了之后捂在嘴巴和鼻子上。 对， 然后把头放低。 对， 弯着腰摸着墙。 对， 下楼。 对。 哎呀，妈妈，我的游戏机忘在家里了，快上楼去拿。 千万不要回去拿。 不要回去拿吗？ 不要回去拿。 为什么？ 因为楼上还着着火，这样会很危险的。 妈妈说， 哎呀，我的手机和口红忘在家里了，赶快回去拿。 爸爸说， 千万不要拿，因为楼上还着着火的，我们快跑吧， 这样很危险。塔尔多，上次咱们家楼上好像冒烟了，我们都以为是着火了，但是后来发现是熊伯伯在家里研究发明什么东西， 好像是时光机。 对，我们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里去了，但我记得好像你非要回去拿什么 胡萝卜。时光机拿什么？ 你要跑回去拿胡萝卜 啊？ 我决定了，要把你的装胡萝卜的小棚子放到院里去。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 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老师跟一群小朋友上生物课，看了孵化小鸡的全过程。看完了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也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时候，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看见小鸡从蛋壳里钻出来，大家觉得神奇吗？有一个小朋友举起了手，回答老师的问题： 当然神奇，太了不起了。但是老师，要是能让我们看见小鸡是怎样钻进蛋壳的，那就更神奇了。 自从放开了二胎政策之后，呱呱和同学们之间聊天的内容总是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总能听到有的同学说，他的妈妈又要给他生一个小弟弟了，有的家里边生的是一个小妹妹。呱呱非常好奇，他也觉得特别好玩，于是放学之后，呱呱就央求妈妈说： 妈妈，妈妈，再生一个小孩吧。 妈妈有些不耐烦地说：哎呦，宝贝儿，别闹了啊，妈妈没时间。 啊，你说没有时间？今天不是周末吗？你休息，生一个呗。 一直以来，呱呱都被老师认为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孩子，但是聪明如果脱离了勤奋，那就是在耍小聪明了，是不？他这段时间又开始耍小聪明了。只见呱呱早晨在讲桌上放了一张请假条，请假条上面是这样写给老师的： 早上俺来时遇到一大狗，狗向我来吼，俺反向狗吼，狗掉头就走。俺正高兴时，来了一群狗，带头那条狗正是那大狗，狗群向俺吼，俺吼不过群狗，狗就来咬俺，俺被咬得体无完肤，特请假一天。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师大春天幼儿园中四班的李安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学习小花鸭。 大家好，我叫李安迪。鸭妈妈带来了一篮小虾，乐坏了馋嘴的小鸭。小白说，我要先吃，我是小。小黑说，我要是吃，我要是大。小黄说，去去去，谁先抢到谁先吃。小花说，你们吃饱了我再吃吧。鸭妈妈说，小花真懂事，你们都要学习小花鸭。小黄、小白、小黑，你们一起说，对，我们都要学习小花鸭。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学习小花鸭。鸭妈妈带回一篮小虾，乐坏了馋嘴的小鸭。小白说， 我要先吃，我最小。 小黑说， 我要先吃，我最大。 小黄说，